第六集，急诊那边很快就传开了李盼秋被打的事情。外科急诊老总拍了李盼秋的急诊科病历发微信群里： 主诉，钝器击打，致头部外伤10分钟。 群里义愤填膺了一阵，很快影像科也发了消息来，影像科主任和神内神外的老总都读了篇： 皮下血肿，脑袋里面没事。 李盼秋从 CT 室回来的时候，所有人看他都是看英雄的眼神，稍微有空的都过来跟他打招呼，安慰一两句。赵斌带学生走过来看他，让罗明瑶去给他买奶茶回来。 委屈你了，我该当时把他们盘放弃的，这些人听口气就有问题。 李盼秋疲惫地摇头， 算了，怎么都有说的。 他的伤都是皮下淤血，在头皮和背上都看不见。他这会儿脱了白大褂，里面是手术室的短袖绿衣服，老总们懒得换洗衣服，都是去手术室拿的洗手服。他的手肘和手臂上倒是有不少红肿的地方，估计过几天就是大块淤青，但穿上白大褂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 没有头晕头痛吗？恶心吗？ 赵斌仔细地看他的脸色，确定他没事，只是吓着了，才放心坐回休息室。 你们科给你放假吗？ 嗯，今天下午休了，把这周的休息提上来明天休。 李盼秋还是提不起精神，手脚发软的瘫在了椅子上。 带老总顶两天，回头还得报不良事件。主任打电话问候了一下，但是估计报上去得自我检讨。 凭什么呀？ 赵斌说这句的时候语气也很疲惫。 凭什么呀？ 两个人都沉默了。罗明瑶回来的时候，房间里安安静静的，他还差点以为都走了，往里面望了一圈，看到人了才敢进去。 谢谢你啊。 李盼秋接了奶茶喝了一口。 你叫什么名字啊？ 罗明瑶。 赵斌替他回答了。 回去好好复习一下心肺复苏流程，我今天是看着病人家属在门口守着，我不好多说什么。你第一个循环的时候面罩都没按严实，还好病人是心脏问题为主，没有呼吸衰竭。我查看他的时候胸口还有起伏，不然今天抢救不成功，你就是医疗过失。 罗明瑶低头哀训。 行了赵斌。 李盼秋今天实在是累了，不想听赵斌臭脾气训学生，不客气地把他打断。 你不能好好跟学生讲话吗？烦死了。 李总消息。 赵斌闭嘴了，眼神示意罗明瑶赶紧滚出去。罗明瑶一身丧气地下了班，第一天在急诊，自己完全没适应好节奏，差点还出了大错。赵老师听说李老师的事情，在诊室里就训了他一顿，然后让他赶紧脱了衣服出去待着，事情平息了才回来的。他第一天班是上夜班，中午回去休息了一下，之前还因为意外得知赵斌性向而产生的一点点暧昧心思，经过一上午的波折被吼得荡然无存。他现在想想赵老师就觉得心慌气短的，但不管怎么样，代教老师他心里头还是带着尊敬的。六点来上班的时候，他还给赵斌带了份晚饭。赵斌倒没想到他还这么贴心，但是他来上班的时候吃过了晚餐的，说了声谢，又指导他送饭给了休息室里还没吃饭的一个住院总。这天晚上病人不太多，也比较轻，赵斌脾气好了不少，给罗明瑶好好讲了不少东西。晚上10点过，没病人进来，罗明瑶问他要不要夜宵。赵斌挺高兴的给他拿了钱，让他顺便买了几个值班医生的份儿回来。罗明瑶自己没看出啥，第二天朱珍珍听说了才提醒他，赵老师这是在帮他呢。带几趟饭，几个老师和老总都认识了，大家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果然平时都乐意多跟他说几句，以前实习的科室都没有这么好的氛围。罗明瑶还是很细致的，带饭的事儿上了心，上白班的时候特地早起了，买了10个包子带来休息室。上白班的下夜班的都照顾上了，还能再去护士站问一圈人。他样子秀气，人说话带着腼腆，一表现出贴心的样子，全科室没人不喜欢的，尤其几个女医生喜欢的恨不得当亲弟弟了。 李盼秋已经回来上班了，正好没吃早饭呢。罗明瑶还把包子豆浆都放在他面前了。 李老师，您吃。 叫什么老师啊？ 李盼秋笑眯眯地捧着豆浆喝。 叫师姐就行了。 李老师。 罗明瑶有些局促地低了头，又看李盼秋吃包子流了点油出来，赶紧抓了几张纸巾给他。 哎呦，太暖了。 李盼秋越看他越顺眼，忍不住也指点他。 哎，你们赵老师，你别怕他，他脾气来得快去得快，暴躁一阵很快就消气了。他对你生气是想你好，你听着别太往心里去，他做事情讲课还是很到位的。 赵斌走到门口，就听到李盼秋跟自己学生胡说八道。李盼秋赶紧帮罗明瑶打掩护。 小明同学，去吧，先帮你赵老师把第一个病人的病历写好。 中午下班，赵斌叫了份外卖进来，边吃饭边跟罗明瑶继续说上午的病历。 你其实基础很不错的。 赵斌一边收饭盒一边说。 理论知识很扎实，差了点临床上的历练，这个得慢慢来。还有少了点自信，我看你总是怕做错事说错话。不用怕，实习生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参与你所有能够接触到的临床工作，这个时候带你的老师允许你犯错的。现在都犯错，以后真的自己上临床才能够少做错事。 罗明瑶大着胆子反驳他。 有些出错的一开始就不能犯吧？ 顶着赵斌的目光，他脸红着说。 临床医生还是要谨慎的。 你还谨慎什么呀？ 赵斌被他噎得没法反驳，停了一会儿，他声音低低地说。 我知道每一个刚上临床的人心里都存在着害怕，不是怕被骂，不是怕被处罚，是心里头对生命的敬畏。一个好的医生越是了解疾病和生命，越是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责任感，也就越敬畏生命。你的谨慎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敬畏，不过不要让敬畏束缚了你。 他轻身过去，鼓励地拍了拍罗明瑶的肩。 你很优秀的，不要怕，老师帮你看着，你放手去做。 罗明瑶低下了头，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混杂了他看到赵斌那张魅力十足照片时的心动和从来没有的欢欣鼓舞，以及接近血脉奋张的激情。赵斌的手在他肩上仿佛是最有力的依靠，让他突然觉得自己也强大了起来。在急诊内科剩下的一周时间，罗明瑶的表现赵斌还是认可的。处理了一个房颤伴室速的病人以后，赵斌放松了身体，坐在诊室的椅子上。罗明瑶在一边老老实实地写着急诊观察病历。 心悸一周以上，加重一天。 一加周其实也是最近复发的了。 赵斌只动嘴不动手，指挥学生做事理所应当。 该他病逝有一年多了，一年多前就是新寄去的医院诊断的房颤。 罗明瑶敲键盘，把主诉改了，接着又改现病史。 这个病人也是很固执的。 赵斌看着他写。 他血管条件也不太好，一直吃阿司匹林抗栓，发现房颤以后心脏内科还有神经内科都选择抗凝。吃华发林，他嫌每周要抽血查 NR 太麻烦，这新型抗凝药他又嫌太贵。你把这个拒绝抗凝治疗写进去，刚才我也跟他说过了，不然观察期间或者出去不久之后发生错重，有可能会来追责。很多人不讲理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病往医生身上扣，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文书上尽量不给人抓住大把柄。 罗明瑶一阵鸡啄米的点头，病历写得老长。